创世纪第十一章。当时全世界只有一种语言和一样的话。当人们由东方迁移的时候，在史纳尔地方找到了一块平原，就在那里住下了。他们彼此说，来，我们做砖，用火烧透。他们遂拿砖当石，拿沥青当灰泥，然后彼此说，来，让我们建造一城一塔，塔顶摩天，好给我们做纪念，免得我们在全地面上分散了。上主遂下来要看看世人所造的城和塔。上主说，看，他们都是一个民族，都说一样的语言，他们如今就开始做这事，以后他们所想做的就没有不成功的了。来，我们下去混乱他们的语言，使他们彼此语言不通。于是上主将他们分散到全地面，他们遂停止建造那城。为此人称那地为巴贝尔，因为上主在那里混乱了全地的语言，且从那里将他们分散到全地面。以下是闪的后裔。洪水后两年，闪正100岁，生了阿帕格沙德。生阿帕格沙德后，闪还活了500年，也生了其他的儿女。阿帕格沙德35岁时生了舍拉。生舍拉后，阿帕格沙德还活了403年，也生了其他的儿女。舍拉30岁时生了厄贝尔。生厄贝尔后，舍拉还活了403年，也生了其他的儿女。厄贝尔34岁时生了培勒格。生培勒格后，厄贝尔还活了430年，也生了其他的儿女。培勒格30岁时生了勒武。生勒武后，培勒格还活了209年，也生了其他的儿女。勒武32岁时生了瑟鲁格。生瑟鲁格后，勒武还活了207年，也生了其他的儿女。瑟鲁格30岁时生了纳荷尔。生纳荷尔后，瑟鲁格还活了200年，也生了其他的儿女。纳荷尔活到29岁时生了特拉黑。生特拉黑后，纳荷尔还活了119年，也生了其他的儿女。特拉黑70岁时生了亚巴郎、纳荷尔和哈郎。以下是特拉黑的后裔。特拉黑生了亚巴郎、纳荷尔和哈郎。哈郎生了罗特。哈郎在他的出生地加色丁人的乌尔死在他父亲特拉黑面前。亚巴郎和纳荷尔都娶了妻子。亚巴郎的妻子名叫撒拉伊，纳荷尔的妻子名叫米尔加，她是哈郎的女儿。哈郎是米尔加和伊瑟加的父亲。撒拉伊不生育，没有子女。特拉黑带了自己的儿子亚巴郎和孙子及哈郎的儿子罗特，并儿媳及亚巴郎的妻子撒拉伊，一同由加色丁的乌尔出发，往克纳罕地去。他们到了哈兰， 就在那里住下了。特纳黑死于哈兰，享寿205岁。